大耳朵房子。小甲虫有一座绿叶房子，绿叶房子真好。小蝴蝶有一座花朵房子，花朵房子可真好。小蟋蟀有一座蘑菇房子，蘑菇房子真好。小象没有房子，白天在草地上玩耍，晚上就站在草地上睡觉。小甲虫、小蝴蝶和小蟋蟀，他们都笑话小象，还唱起了歌。傻小象没房住，睡草地，呜呜呜。有一天，天空下起了大雨，雨水冲坏了绿叶房子，冲散了花朵房子，还冲倒了蘑菇房子。小甲虫、小蝴蝶还有小蟋蟀，它们浑身都被雨水淋湿了，又冷又害怕。这时小象来了，它伸出长长的鼻子，卷起了小甲虫、小蝴蝶还有小蟋蟀，轻轻地放在了自己的大耳朵下面。小象的大耳朵就像一间温暖的小房子，再也淋不到雨了。小甲虫、小蝴蝶和小蟋蟀，它们很难为情呀。它们对小象说：“谢谢你，谢谢你的大耳朵房子，有大耳朵房子可真好。以后我们再也不笑话你了，我们永远是最好的好朋友。”